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need bags or a pass. Say a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喂，乌格伦，嗱，正所谓咧，开讲就有话呢个工欲善其事，就必先利其器嘅。即系我唔知咧，你而家仲会唔会咧？去到呢个阶段啦吓，会唔会因为咗某一啲嘅游戏，咁啊希望啊令部机咁啊劲啲，咁啊先至能够玩到嗰啲游戏，咁而特登咧就 upgrade 部机咁样嘅。我只系咁讲咧，因为好记得咧，好早一两年前咧，咁啲朋友开始玩呢、這个绝地求生，即系最初嘅电脑版嘅时候咧，咁大家都知啦，嗰、那个嘅要求个规格就唔系咁简单嘅，因为即系嗰个电脑嘅要求咧，即系呢只游戏嗰个即系对比咧都系高噶吓，咁所以咧当时咧，我的确身边有啲朋友咧系特登为咗食鸡咧，系特登去砌部新嘅电脑嘅，咁讲紧都可能系要即系2000到4000蚊不等咁样嘅吓，咁所以咧嗰阵时我都觉得哇，其实有啲朋友为咗打机系真系几疯狂噶，咁所以你都见到咧，其实有好多唔同嘅品牌啦，唔同嘅即系大嘅厂啦，都纷纷咧系推出一啲咧即系专系俾打机用或者利用佢嚟打机嘅时候咧，会好劲好快嘅一啲嘅即系手提电脑又好，家用电脑又好啊。 系咁，我自己就因为比较少系玩电脑游戏，即系如果你问我比较有感觉啊有印象嘅咧，就系、是、因为一款嘅游戏而走去买一部嘅主机。咁通常讲紧嘅都系家用主机啊，又或者手提游戏机啦咁。咁但系即系如果你讲到电脑嘅话咧，我自己好少话因为一款嘅电脑要 upgrade 嘅，就是、因为我好怕 upgrade 呢一样嘢。即系我首先想讲话，你玩电脑游戏咧，同你玩即系家用机咧，一个好唔同嘅地方就系咧，你如果系玩电脑游戏嘅话，你会因为即系嚟紧出嗰啲新款嘅游戏咧，你系会 upgrade 自己嘅部机，用部机去追嗰啲嘅游戏嘅。 系。 咁但系你玩家用机，理论上就唔会有呢一个嘅状况出现噶嘛。 同埋如果你家用机佢真系要 update 或者 upgrade 嘅时候咧，你可以下载嘅，即系譬如你 PS4 等等都会无端端有事啊，可能隔一两个月就会有一次嘅即系更新，咁令到你某啲内里嘅软件系保持最新嘅状态咁。 冇错，咁但系电脑就唔同啦，咁电脑毕竟嗰、那个即系游戏嗰个嘅市场咧，同家用机嘅市场系有啲咁多唔同嘅，尤其是即系你知新出嗰啲嘅游戏咧，咁啊要求嘅有好多嘢啦，又要你嗰个嘅解像度又要高啊 ，display 卡要劲、 处理又要快啊，咁种种，咁所以好多时候你嗰部电脑咧，即系玩到咁上下，你就要谂下需唔需要 upgrade 啦。咁对我嚟讲咧，我就好少 upgrade 一部嘅家用电脑啊。咁但系手提电脑咧，之前都有买过嘅，因为咧对我嚟讲，我之前有讲过啦，我有时候会可能一啲嘅游戏进行嘅时候咧，咁我会摆上网俾人睇嘅。 系， 咁我原本咧就系用三果品牌嗰啲嘅电脑啊，咁但系我发现咧，三果品牌嘅电脑咧，如果你网上做直播嘅话，系比一般嘅 PC 嚟得烦好多， 系， 因为佢本身好自闭嘅，咁同好多唔同嘅配件咧，系个兼容性咧系冇 PC 嚟得咁容易同埋咁直接，咁你有时候咧，因为举例你有个画面，你又未必有声，咁你为咗咧就要即系整到个声过去嘅时候咧，咁你可能又要变相又要即系有其他位你要兜个圈啊，去解决咗佢，咁但系通常你解决一个问题咧， 就会产生另外两至三个问题。预示者呢，你就是想要搞个直播的话，假设你个直播又希望可以除了有个 game 声之外啊，你希望又可以攞到一啲同人哋对答交流嗰个声啊，即係举例如果你係用唔同一啲嘅即係沟通嘅平台一啲嘅软件，咁假设係 line 嗰啲咁样啦，你要諗办法点样勾条 line 嘅声落去嗰部电脑入面，而嗰部电脑呢听就听到啦，但係播唔播到出嚟呢，即係可唔可以 take 到嗰条线摆上网俾人一齐听呢，咁你为咗要解决呢啲问题嘅话，你又要可能 bypass 啊，又要试下系咪要用唔同程式嘅软件去转播你玩嗰个嘅游戏画面呢，咁就是、因为呢一啲嘅状况呢，最后尾我就决定啦，不如算啦，买部 PC 顶啦，因为嗱嗰部 PC 我听人讲咧，就如果你买嘅话咧，基本上就会解决咗好多你用三个手机电脑嘅问题嘅。即系原本你用 PC， 的确我真系买翻嚟之后我试过吓，你买嗰部电脑，跟住后屘咧你插一张嗰啲嘅叫做游戏嗰啲嘅截取卡啊，跟住咧就可以直接将你嘅画面同埋声音咧完完全全嘅系播出去 嘅，系简单好多啊！你啱啱用嗰个形容嗰段嘅说话都短过讲生果品牌嗰段好多啊， 系啊，所以你会发现即系用 PC 嘅电脑咧，系相比下，如果你要插其他配件落去嘅话，要做一啲嘅直播或者将游戏即系转载俾人睇嘅话咧，都系会容易一啲。咁嗱，但系嗰阵时候我拣一部嘅 PC 手提电脑啊，即系所谓嘅笔电啦，咁咧都其实苦恼嘅，因为咧我发现而家你喺坊间咧，你买一部嘅即系所谓 PC。嗰啲嘅手提电脑咧，佢有好多唔同嘅种类，讲緊嘅唔同种类唔係就係牌子，即係有一啲嘅家用平时嘅手提电脑呢，即係我嚟货你处理文书工作啊，或者可能上网睇下片啊， 真係 for office 嘅工作嘅。 係啦，咁啦嗰啲呢又未必可以爱嚟做游戏嘅电脑。如果係咁嘅话，咁游戏嘅电脑又可以处理文书喎，咁点解唔直接买一部嘅游戏电脑呢？坊间嘅所谓游戏电脑嗰啲游戏笔电同普通嘅手提电脑有咩分别？咁我就因为呢一件事呢就走咗去转研一轮啦。咁我发现呢点解坊间即係有一啲嘅所谓游戏笔电理论上啊，佢哋假设个 display 卡又靓啲啊，跟住你嗰个嘅即係处理器啊运作又快啲。 画面质素又好啲啊。 咁点解唔全部都用游戏笔电嚟做处理文书工作呢？就因为最大嘅原因，首先就係通常啊，货你自己家用或者 office 用嗰啲，我嚟纯粹处理一啲简单文书，又或者系我嚟睇下片啊、上下网嗰啲咧，嗰啲嘅手提电脑咧，通常佢哋标榜要求嘅就系轻便。 系。 咁但系如果你有即系出边睇过嗰啲游戏笔电嘅话咧， 系相对厚多嘅。 佢唔单止系厚啊。佢系重添， 系冇错， 系重得好夸张，即系我唔拿上手我都唔知嘅。咁嗰阵时候咧，我就即系请教一啲即系有玩开呢一啲嘅即系游戏笔电嘅朋友啦。咁就即系同佢哋请教话喂点样啊？我唔系好熟嘅，你可唔可以介绍几部嚟睇下？咁佢就话啦，首先你要嚟做咩先？即系你要目标明确，你先至可以买一部啱嘅，即系心水嘅。 即系你系文书啊，一般可能睇下影音啊，一般攞嚟打游戏啊，咁游戏都有分啦。咁你要边啲游戏咧？ 系啦，因为佢话其实你就算话定位系我会攞嚟打机都好， 咩机先？咩 game 先？ 咁同埋另外就系话你真系纯粹用嚟打机啊，定系你打机之余又要想用埋嗰部机嚟？做直播先，因为好多种唔同嘅， 即系所以你就要将你嘅要求话晒俾佢哋听，咁佢帮你去谂下边部啱用 咁。因为同埋佢讲嘅就系话个 budget 啊，嗰个价格都可以争好远嘅， 系冇错。 咁你知即系坊间有啲真系好 pro 嗰啲咧，我嚟专业打机用嗰啲嘅， 二万蚊我见过嗰啲， 系啊，好夸张。即系你见话好靓嘅啲 keyboard 咧，系闪晒灯啊， 绿色噶咁样， 系啊，咁啊好型嘅咁。咁我就话其实我要求嘅好简单啫，因为我好多时候我做嘅游戏直播都系手机。跟住就 系 喺嗰个嘅电脑 stream 出去啫嘛。咁佢话如果系咁嘅话，其实你又唔使买一部真系游戏规格好高嘅电脑、哦。佢话你买一部，佢可以将嗰个嘅程式转播你嗰个游戏画面。其实佢做到呢样嘢嘅话咧，嗰部电脑已经系称职噶啦。而你呢一方面嘅要求咧，嗰部电脑照计嘅价格可以唔需要好贵嘅。咁嗱，但系讲到即系买电脑嘅话咧，的确系一门几深嘅学问嚟嘅。因为我后屘喺度睇嘅时候咧。 我都发现喂，就算我只要求咁简单都好，佢都系咁以掉咗六七个唔同嘅牌子同埋 model 俾我。咁我就问佢有咩分别啦。咁佢话你考虑几样嘢咯。第一样嘢就系考虑究竟你即系做嘅嘢啦。咁头先讲过啦，佢话因为有啲时候咧，有啲人佢如果系要将游戏要直播出去嘅话咧，佢话其实用两部唔同嘅机做咧、反而会系顺一啲嘅。 系， 因为你如果你一部机处理晒所有嘢嘅话咧。点都会窒嘅、即系尤其如果你系玩一啲咧好即时性嘅，例如话好似你讲食鸡咁样样嘅话，就系、因为可能你直播紧嘅过程入边嗰一个程式影响你游戏运作个程式嘅话咧，窒一窒咁就会影响成件事噶啦。咁所以话原来坊间有好多人咧，可能佢用两部电脑去做呢一件事嘅，即系假设佢系有一部。平时啊，可能一部 PC， 一部嘅 desktop 啊，即系座台电脑去转播一部手提电脑嘅游戏。 咁嗰个就净系攞嚟转播啦。 冇错啦，咁可能咁样样佢就话会顺一啲嘅。咁啊，除此以外就系你又要考量一下啦，嗰部电脑即系嗱，就算系净系用嚟做直播又好，或者用嚟打机都好，佢都有轻重之分嘅。咁佢就话睇你自己本身嗰部手提电脑系谂住周围攞出街啊，定系会长期都系喺屋企用嘅。咁你。考虑呢啲因素之后，你再决定去买咁样样咯。咁都仲未讲到入边嗰啲内置零件啊。系啊，咁嗱，转头翻嚟啦，我哋休息之后咧，可以讲下究竟即系如果挑选电脑嘅话，入边有啲咩可以留意啊？ 胡家麟、杨乐生、乐活玩家。 嗱，休息前咧，乌哥伦就同我哋就都有分享到啦。咁佢有个朋友，咁当佢想话啊买部电脑嚟即系做一啲直播啊嘅一啲嘅事情嘅时候咧，哇，真系花多眼乱、即系唔单止咧要求话啊，一系就你话俾我听，你有啲咩嘅要求先，咁你列晒俾我咧，我就将啲嘅牌子型号全部等翻晒俾你。咁所以你见到当中咧，其实大有学问嘅。的确咧，我好记得咧，以前即系中学时代咧，我哋嗰阵时仲兴砌机噶嘛，即系好兴去到即系黄金。咁高登商场咁啊，即系自己去拣 mon 啦，你即系啲 friend 就会介入去，咁然后佢就会叫你嗱，我就帮你拣咩咧？我帮你拣只火牛，我帮你拣个 display card， 帮你拣埋啲 RAM 咧，其他嗰啲冇乜所谓噶啦。嗱，嗰阵时比较简单嘅，即系我哋打啲唔系好高阶嘅游戏嘅时候咧，其实用呢一啲嘅零件呢啲嘅条件咧，已经基本上可以满足冇问题噶啦。咁但系今时今日，当然咧就已经系完全系另外一回事啦，因为当嗰啲画面需求啊，游戏嘅运算速度越嚟越高啊，所有嘢都已经系即系革新晒唔同晒嘅时候咧，对嗰部嘅即系打机用嘅电脑嘅要求咧，就自然系即系加强咗好多啦。 所以你见而家即系坊间出嗰啲电脑咧，都越出越犀利， 好型啊！ 即系连简单啊，先讲个外壳嘅结构啦。即系嗱，而家你见咗啲即系笔电啊吓，无论系普通文书处理嗰啲又好啊，又或者系即系电竞用嗰啲又好啊，咁通常个外壳咧都系有唔同嘅，有啲真系比较平啲嘅话，轻身一啲嘅话咧，咁咪求其一块可能 胶咯， 咁样系嘛？咁但系有啲就即系讲求个规格，点解会重啲咧？而家我见到最近有啲新出嗰啲咧，系金属机身外壳啊，仲咧甚至乎咧攞埋嗰啲咩军用认证嗰啲咧 ，Iron Man 嚟嘅， 系真系好夸张。咁可能佢就真系货你，即系周围要攞出去啦， 惊你冚啊、撞啊、跌啊嗰啲啦。 咁所以佢又要实净一啲啦。咁除此以外，即系头先我哋讲过，有时候咧，你除咗系睇佢入边嗰个即系运算啊、稳唔稳定啊、display 够唔够。即系靓之外啦，咁除此以外就系可能例如话佢入面嗰啲系按键啊，咁你知一般普通电脑同一啲即系游戏用嘅电脑咧，其中一个唔同嘅就系嗰啲按键，除咗系有嗰啲 LED 灯之外啊，理论上佢嗰、那个即系揿落去按，好似你买钢琴咁样样啊，嗱即系讲真嘅，嗱如果大家有玩乐器买钢琴就知啦，你买一个好平嘅电子琴，同你买一个稍微贵啲嘅电子琴。个分别咩呢？其中一个就是按键，佢究竟有冇好似即系弹真钢琴嗰种嘅回弹嘅感觉啊？弹 翻起，定系实嘅咁咯？ 系啦，嗰只键咧个重量究竟仿唔仿真咧？咁再加上你去到如果真系买真正嘅钢琴嘅话，亦都系啦。当你按落去嘅时候，个音清唔清脆啊？咁咁其实电脑有少少异曲同工嘅。的确咧，其中一个会考量嘅就系你嗰啲嘅 keyboard 嘅摆位啊，咁或者佢甚至乎咧，佢个按落去嘅时候啊，揿上去嗰啲掣啊嘅重量或。或者一个嘅回弹状况啊，种种都系有啲人会考虑嘅。咁啊，仲有一样咩咧？就系而家 touchpad 啦。嗱，坦白讲 ，touchpad 咧，可能大家未必怀疑，但系用落之后，你就会觉得可以好领嘢嘅。 冇错。 咁嗱，因为好似我而家啱啱新买嗰部嘅即系 PC 嘅笔电咧。 讲真，真系你用落之后咧，你发现生果排电脑嘅，即系佢哋嗰啲嘅 laptop 嘅美好。 系， 因为咧真系坦白讲，如果你讲到个 touchpad 嘅灵敏度啊，你知啊，因为生果嗰啲电脑咧。佢哋呢就你一隻手指又滑鼠啦。 兩隻手指就係、是。 兩隻手指就可以係啦，就可以 scroll up, scroll down 啦。咁跟住可以有時候兩隻手指你撳到 right click 啦。佢嗰一個嘅接觸呢首先係好敏鋭嘅。即係你基本上呢你隻第二隻手指稍微掂到嗰個 pad 呢。 佢都有反應嘅。 佢已經有反應㗎啦。咁更加唔好講就係話你碌上碌下嘅時候你碌得快啲碌得慢啲嘅話咁佢 scroll up, scroll down 嗰樣嘢咪會快啲慢啲或者遠啲近啲咁樣。咁但係呢有啲電腦喺呢個 pad 如果係處理得唔好嘅話呢就好猛整啦。 反應就慢啦。 佢唔單止係慢啦有時候呢佢係接收一個錯誤嘅指令。即係舉例例如話我想兩隻手指按住因為佢效仿返生果排電腦即係有啲嘅電腦嗰個嘅即係個設定呀。咁佢效仿返嗰個生果排電腦咁其實理論上用就應該慣嘅。但係當你用上手嘅時候例如話我想兩隻手指我想即係拉上個畫面或者拉落個頁面咁樣啊。你發現呢你點樣拉都好呢佢當咗你係咁 right click 呀。喂啦。咁問題就係、是、如果呢一部電腦講緊嘅利用咗三五七年嘅話，佢開始出現咁嘅錯誤，係啦，接受係咪先？揾呢一部電腦新買嘅，咁就係喺呢一啲咁樣嘅細節上面，即、就、係、是、令到你用嘅時候，有時候會有一啲嘅 frustration 咯。咁而最後尾，我覺得咧，亦都係值得大家留意關注嘅就係咩咧？就係、是、嗰個嘅散熱系統啦。 嗯， 呢一個咧，亦都係好多嘅遊戲筆電咧，就係、是、一個嘅即係 敗筆嚟嘅， 係啦，死症嚟嘅。因為有一啲嘅遊戲筆电咧，佢即系冇错，多方面都好嘅，即系有咩 CP 值高啊，因为价钱稍微低啦，但系同时之间佢做到嘅嘢好多嘅。你玩游戏咧，玩啲甚至乎咧系好高要求、好高规格嘅游戏咧，佢都可以好流畅咁运作。 系 咁啊，同时之间咧，咁佢可能支援嘅要咩 USB 3.0 啊，你插嗰啲嘅滑鼠咩都插到啦，跟住后屘咧又可以做到直播啊，跟住又可以咧即系揿嘅时候好敏捷啊，嗰啲键啊咁样诸如此类，全部嘢都好妥当。唯独系嗰一个嘅散热器有问题， 系 嗰个散热器咧，系你只要嗰个游戏啊行咗大概，即系都未必够一个钟头，可能大概50分钟左右 咧，快 系啦就开始热咯， 系 即系嗱，我见过，因为喺外国咧都有唔少一啲嘅电脑网站咧，都会攞呢一啲嘅电脑嚟做比对嘅，咁其中一啲咧，我之前都有考量过会买定唔买嘅。咁但係見到 ADCP 值好高啊，出面 rating 亦都應該唔差。咁但係點解即係會有時候有啲人就即係會即係猶豫唔買呢？咁後尾再細睇之下，就係、是、發現嗰個散熱位出咗一啲嘅狀況，而佢個散熱位呢，佢本身係有散熱個風扇喺部電腦入面，問題佢加裝喺嗰個位置呢，就係啱啱喺正嗰部機嘅底部。咁意思即係咩咧？你部機平時擺喺張台嗰時候，佢散熱個風扇位吹係吹向底，啱啱就俾張台壓住。 咁有咩用咧？ 係啊，咁變相就係大大阻礙咗嗰個嘅散熱效果。咁所以即係呢一個亦都係啦。如果你係會買一啲即係筆電啊，即係講緊你要多啲規格要求係運算啊，可能係遊戲啊，又或者一啲嘅畫面嘅話咧，咁又要即係考量多一啲啦。 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杨乐生、乐活玩家。 休息前咧，我哋又讲开，即系而家一啲即系玩游戏嘅电脑啊、笔电啊啲 upgrade 啊、update 啊，咁除咗系电脑以外咧，而家我哋成日都讲噶啦，基本上手提电话都好似一部嘅微型电脑一般啊，因为佢哋做到嘅已经唔再系简简单单一个通话、一个电话功能啊，好多人都会嚟打机，咁亦都见到坊间越嚟越出嗰啲嗰啲叫即系电竞手机啊，即系我哋专系货你打机用咁样样啦。咁早前咧，咁就见到啦，有一部嘅品牌啊，咁嘅手机咧，咁佢就即系直头系攞 Switch 嚟做一个比较，我觉得 Switch 好惨嘅，即系因为 Switch 系一部嘅呢一个嘅即系游戏机嚟噶嘛， 家用电视玩噶啦。 系啦，咁但系咧呢一部嘅即系手机啊吓，咁即系佢出嘅时候，咁就即系喺呢一个嘅发布会嗰度啦。就讲话，即系喺好多方面嘅功能啊，都系好 好啊，无论喺音响方面啊、画面质素、显示方面啊，种种啊，嗰个嘅即系电池嘅续航力啊，咁嘅解像度啊，咁啊嗱就攞即系 Switch 嚟做一个比较。咁啊，而佢即系讲到啦，即系多方面都系比 Switch 系优胜咁样样嘅。咁啊，即系我啊想讲下，其实即系今时今日系咪一部嘅手机会慢慢就系取代传统家用机嘅位置咧？系， 我觉得呢个比较难嘅，因为始终嗰、那个内置嗰个嘅即系画面质素咧，都好难有一个直接嘅对比嘅。嗱，点解呢个手机品牌即系内地嘅手机品牌啦？其实就系、是、点解会攞呢、這个即系另外一啲嘅游戏机同佢做个比较咧？咁我老实讲，我觉得呢个其实唔系好啱嘅，唔好公道嘅，因为始终人哋同你嗰个定位系唔同噶嘛。你用手机玩最劲嘅，你可以最靓嘅玩到三步无伤啊、食鸡啊呢啲，即系比如画面要求程度比较高嘅游戏啊。咁但系你话 Switch 嘅，喂，我玩啲游戏或者我 target 嘅游戏，不嬲都唔系话用解像度去行先噶、哦，纯粹系你一班朋友俾你哋大家联谊啊，或者家人之间。玩啊，咁所以咧，其实嗰个画面咧，并不是咧，佢哋最大力去要求做嗰样嘢，甚至乎当然 size 都唔系啦，因为佢哋 suppose 系可以俾你拎埋出街玩，或者拎去第二度玩，咁总之令到你可以随时随地玩佢哋嘅游戏咁样噶嘛。咁所以今次呢部手提电话咧，我觉得你咁对比唔系太过即系恰当咯，因为始终人哋拥有嘅可能各样嘅资源，同埋根本嗰个 target 咧，嗰个目标嘅顾客咧，唔系好同啊。所以我系觉得，其实你咁直接俾同埋又踩人一脚，其实系冇乜需要咁样做嘅。 所以我都觉得系咁，即系好似头先阿生讲啦，虽然喺呢一个即系硬件嘅强度啊，呢一部游戏机好似输俾一部嘅电脑，但系即系我哋成日都讲话任记，佢哋即系最丰富嗰样嘢咩咧？就系、是、持有嗰个游戏 I P 资源啊嘛。 系啊，即系我可以攞嚟玩啊。 系啦，咁而你讲紧嘅呢部手机，你就算嗰个硬件规格再高都好，你都系缺乏呢一样嘢啦。嗱，不过即系好坦白讲嘅呢一部手机咧，都系引嚟好多人即系去留意关注嘅，因为毕竟呢一部手机今次咧，佢入边标榜嗰啲嘅功能提升咧，确实系令人眼前一亮啊！例如佢咩咩超级充电啊，即系嗰、那个嘅荧幕嗰、那个嘅显示嘅解像度之夸张啊，咁好似即系。的确系令到咧，如果你系中意打机嘅朋友嘅话咧，好似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嗬。 系咁啊，不过真系嗰句啦，就等于即系第一 part 嘅时候讲开，喂，你朋友问你你部电脑要乜嘢咧，你自己清楚系咪？咁所以买呢啲电竞手机都一样，你要问清咗自己到底我玩嘅咩游戏先，我系咪即系有咁多时间去唔好嘥咗呢部新嘅全新咁劲嘅手提电话先？咁除咗打机之外，我部电话仲有冇其他功能咧？系咪照样我会攞嚟？去通讯啊、联络啊、send email 啊等等咧，嗱呢一啲其实我觉得真系要谂嘅，因为讲紧而家一部电竞手机咧，其实系唔会同三果品牌嗰个售价咧系差太远嘅，都系属于比较贵嘅一类型嚟嘅。咁所以大家都即系譬如听众啦，咁你有时坊间行过见到啲电竞手机，心喐喐想即系买嘅，咁但系你都要谂清楚到底啊，你要嘅目的系乜嘢，同埋最紧要你要求系乜嘢？万一就系、是、哦买一部机翻嚟啦，咁原来发现咧，你想玩嘅游戏根本达唔到你心目中嘅效果咧。咁反而会嘥咗，咁所以我觉得其实呢两部机呢，即係你话新嘅手机啦同埋 Switch 呢，根本系两班唔同嘅人嚟嘅，咁所以我又唔觉得大家应该会有一个好强嘅竞争，只不过唔知点解呢个品牌呢就喺佢哋个发布会度呢咁將部 Switch 摆咗喺隔篱，希望做个对比㗎嘛。 係，不过即係我自己就真系会觉得如果部机呀本身插电嘅能力系快嘅话呢，系一个卖点嚟嘅。因为即係如果你有用开自己嘅手机玩游戏嘅话呢，就知呢一个一个极大嘅烦恼啦， 好快冇电， 因为真系好快冇电，而有时候咧，你唔系咁容易即系揾到地方同你插电，咁于是乎咧，有啲朋友就会即系挂住个所谓嘅尿袋啦，一个充电器啦，咁但系咧，你长时间揸住嘅时候，亦都系感到相当之疲累啦。咁有时候你又想好啦，摆低一部机咁样样插，咁但系问题咧，我唔知咧，即系就算 even 你话生果手机都好啦，即系用得越耐嘅话，插有时候真系插得越慢嘅感觉。咁反而即係佢而家头先我哋提过嗰部嘅即係内地品牌嘅手机呢，佢就因为超级充电㗎嘛。咁即係有一啲朋友嘅实测过，佢係讲緊唔使一个钟头啊，由可能你嗰个电量呢得个6%嘅电量喎、哦。 差到上去90%+咁樣喎。咁唔使一個小時嚟講，其實我覺得都係一個幾大嘅吸引，理論上係一個幾大嘅吸引。咁但係呢我就同時間又好保留嘅，即係今時今日呢你見到可能例如話你見到玩啲嘅 mobile 遊戲啊，搞一啲嘅大型比賽呢，普遍嘅即係活動呢都仲係用緊三個手機。點解呢？因為佢嗰個嘅即係支援遊戲嗰個嘅流暢度呢係真係有時候比 Android 呢係嚟得會順一啲嘅。 係呢個事實嚟。 尤其是呢你如果有玩開 Android 機嘅話呢，你會發現呢 Android 機新機嘅時候係好爽呀。但係當你呢用返一段時間，嗰段時間呢可能未必以年做單位喎。 幾個月。 可能以月嚟做單位㗎喎。即係你可能玩翻幾個月嘅時候咧，你會發現咧，佢係開始窒啊，甚至乎嗰種嘅窒，我唔知阿生之前有冇試過啦。我好耐之前咧，真係用Android 機，我已經都唔敢講個牌子啊。嗰部牌子咧，我記得嗰陣時候咧，啱啱宣傳嘅時候講到好勁好勁，而且佢嘅功能咧，亦都係比即係一般三個手機係嚟得更加好啊，兼容性又高啊，即係你裝咩 app 落去又得啊，咁諸如此類啦。咁但係咧，你就發現啦，當你用咗幾個月之後咧，佢因為要開啊，或者要刪啊，要即係運算嗰啲嘅程式咧，實在係太多。就算你刪咗都好咧，佢又感覺好似係刪唔曬，咁就導致咧你開遊戲又好啊，或者開一啲程式咧，佢會棘住咗。跟住甚至乎咧会轻机轻咗喺度，喂，我讲紧呢一部手机我买翻嚟一年时间都未必有、哦，咁所以即系我后屘对于 Android 机咧，我觉得佢首先要优先处理嘅就系、是，如果佢有咁多唔同游戏厂商，佢哋会系即系制作游戏或者有好多唔同嘅程式放喺嗰个作业系统入边一齐运算嘅话，点样去解决喺即系嗰部机或者喺嗰个嘅作业系统啊，佢哋嗰个兼容嘅情况之下可以保持到嗰个流。唱到咧，我觉得呢个系首先佢哋要解决嘅问题先咯。 吴嘉伦、杨乐生、乐活玩家。 嗱，今晚咧可以话即系装备之夜，因为我哋都花咗三节嘅时间就去同大家即系讲下啊，如果你要玩一啲高阶啲嘅游戏、流畅度要高嘅游戏，咁你部电脑要点咧？咁啊，的确咧由以前我哋读书时候所谓砌一部家用电脑到而家咧，直接买一部嘅手提电话又好，一部嘅笔电又好咧，都已经有一啲唔同嘅产品满足大家嘅要求。即使你好想打机好流畅都好啦，都有一定咧系帮到你嘅。咁但系咧，始终有啲装备咧，我觉得咧。我真係唔知點形容其實、某啲人會好鍾意咁，但某啲人呢就覺得唔係咁有用咗喎、 因為佢係冇公用性嘅， 係啦， 大致上呢純粹係滿足個人嗰個觀賞意欲嘅啫， 係同好多坊間某啲嘢都係一樣嘅，其實都係得個擺字嘅我相信啊。不過呢今次講緊呢個呢，其實呢我覺得可能係內地嘅朋友呢有機會會比較鍾意。點解咁講呢？大家如果屋企有 PS4 都知一定根基上一個機制啦，咁嗰個機嘅遊戲機嘅機制咧，就同你個遊戲機色咧，應該 suppose 係一樣嘅。OK， 咁呢個就係即係最簡單啦。咁但係最近咧，原來有啲外國嘅品牌咧，係出咗一個咧叫做即係超豪華嘅 PS4 嘅手掣啊。咁、如果你大家上網揾咧，你可以 search 呢個Dualshock 4 controller 咁樣啦。咁由你揾嘅時候就發現，哇！點解0044有一個特別版嘅掣係雙曬金，係金色嘅咧？ 系咁啊！呢、一个我见到都初初谂啦，系唔系即系 改图啊？嘛， 纯粹改图啊？咁样 假嘅或者 佢又话喂唔系喎，呢、一个咧真系可以话系土豪版嘅 PS4 手掣啦吓。咁啊，除咗即系嗰个嘅手掣嘅身咧，就系、是、用咗个24K 金咧嚟镀金啊，再加咗三层嘅透明保护物料就保护啦。咁因为喂大佬，我都真系镀咗金上去啊嘛，系咪先？咁甚至乎咧喺嗰个手掣啊，无论系按键。定系十字制嗰度咧，亦都系加咗咧七粒啊，0.25卡重嘅钻石。哇！喂，我真系觉得呢一个手掣可以话系极尽奢华啦。如果我真系认真啊，嗱，当然如果有人送俾我，我会感到非常之高兴。我会唔会嫌佢俗气咧？绝对唔会。咁啊，但系你话我会唔会攞出嚟用？我亦都唔会。我谂我真系当系一个嘅即系展品啊。 系 搵一个可能亚加力胶箱啊， 封住佢， 即刻成件事炸晒亚加力胶箱，装住佢，之后就摆喺屋企嘅 somewhere 咧，俾人欣赏、啊。真系 喂，真系好。 夸张，因为呢个嘅啊，即系制啦，其实佢分咗嘅，一个系经典版，一个系豪华版咁样，咁两种咧都系即系一个足金嘅一个打制出嚟嘅手制啦。咁另外咧，原来咧唔止咁样嘅，佢你见到头先你提佢有钻石啊嘛，原来嗰啲钻石摆咗喺边咧，你放大啲嚟睇咧，其实佢就系摆咗一切你可以揿到嘅 PS4 嘅制嘅上边，即 系 简单嚟讲就系嗰个十字制嘅上下左右啦，另外就 系 中间嗰粒option 嘅制啦，同埋右手边四粒你平时揿得最多咧，攞嚟即系浮司令嘅嗰四个掣嘅。嗱，我就咁望落去咧，我就系觉得哇，我揿耐咪好吉咯咁样。咁所以咧，我再进一步证明咧，呢、這个掣咧其实应该真系唔系俾你用嘅，系啦，系俾你攞嚟摆嘅啫。 同埋我想话咧，而家呢一个外国嘅厂商咧，佢即系呢一个嘅手掣咧，系因为为客做噶嘛，咁所以系有一啲嘅选择俾你去拣嘅。即系除咗你话拣完完全全嘅金色之外咧，你可以亦都系改做呢一个嘅白金啦、玫瑰金啦，甚至乎其他颜色都可以。咁钻石方面咧，都可以由呢一个红宝石啊、绿宝石或者唔同珠宝去取代。即系嗱，我谂如果你本身系中意咧，好即系奢华嗰种啊，好浮夸嗰种嘅一啲嘅装饰嘅话咧，咁我觉得呢一个可能系你会考量嘅因素，因为毕竟啊，即系对于你知啦，我哋打机嘅话，我哋系啲基层嘅机民嚟噶嘛，咁啊，相比起一啲可能系即系啊。富豪型嘅玩家嚟讲就拉唔到埋一齐嚟讲啦，但系咧我又真系想讲下，即系呢一类咁样样嘅，即系 custom 咁样样嘅，即系手制啊，又或者系手提游戏机啊，家用游戏机啊，其实一路以嚟都有噶、哦。嗱、即系以往咧，大家如果有留意开嘅话咧，就算唔系呢一种咁高档嘅改造啊。以往我諗大家可能你上去嗰啲大陸嗰啲嘅即係購物網呢，都可能有見過嗰啲所謂嘅痛貼啊，即係咩叫痛貼呢，就類似一啲水貼咁嘅東西，就係黐喺一啲物件上面嘅。咁呢嗰陣時候我曾經都買過嚟改我自己一部 PS Vita， 咁啊其實個感覺係幾靚㗎喎。咁呢一個就係、即係隨住你自己本身係即係鍾意咩嘅圖案啊，或者咩嘅人物啊，咁啊卡通人物啊、動漫人物啊，咁而去改造啦。咁亦都可能因為咁樣啦，我諗阿生都或者有留意開嘅話，有見過嘅就係、是諗住咧，嗰啲嘅遊戲廠商咧，佢哋出遊戲機啊，都有時會留意到，咦？可能嚟緊呢一隻嘅遊戲咧，會係受大家歡迎嘅、哦。於是乎就出一啲捆綁式嘅遊戲。嗱，以前捆綁式嘅遊戲係點樣樣嘅咧？你買嗰部遊戲機，直頭就係可能以一個較為啊叫做優惠啲嘅價錢，連埋嗰款嘅遊戲賣俾你就算噶嘛。咁但係而家就唔係啦，而家就變咗可能係一啲嘅所謂特別版，即係例如可能例如話嗰期興玩 Uncharted 嘅，咁啊咪有個 Uncharted 嘅即係主機，再加咩一個手掣嚇、啊，一個特別。就是连埋嗰隻游戏咯、，Metal Gear 又有啊 ，Spider-Man 又有啊， 最近嗰部咪就系咯，红色嘅成部。 喂，其实嗰部我觉得有啲吸引， 我都觉得系，不过冇计啦，有企有记啦。咁但系正如你所讲，而家系多咗好多呢啲需求，因为大家发现咧，你个游戏机成 set 嘢咧，唔系净系斋打机咁简单噶啦，因为你系要摆出嚟噶嘛。即系有时老实讲，你有朋友嚟到嚟你屋企，其实佢哋系望到噶。即系我有时都觉得咧，即系如果而家你即系细细声讲啦，如果啲男士太太或女朋友唔俾你买机嘅时候，你就话喂唔系㗎，其实某程度上系个装饰嚟㗎，你睇人哋已经有钻石添㗎啦，咁当然你买唔起啦，咁但係呢有啲比较特别嘅特别版呢，的确呢你摆出嚟呢，有时你自己望下呢，即係好似好毒咁，但係的确系几开心㗎。咁对于头先你提过 Spider-Man 嗰个系啦，又或者之前呢龙珠都出过㗎，其实呢啲呢系对于啲 fans 嚟讲呢，即系一个几吸引嘅一个组合嚟嘅。 喂，咁我唔知阿生有冇留意到啦，早前呢咁就即系 PS 呢，咁就因为佢嗰个嘅即系销量啊，咁就系突破咗5亿2530万部啦，咁所以呢佢就推出咗一部呢全球限量版嘅50,000部嘅主机，就系表示咧希望即系多谢大家一众支持者。 系 咁，我唔知你有冇睇过部机。其实我嗱真系啊，我谂有部分朋友咧唔介意高价入，因为我想话俾你知，因为呢一部叫做咩全球限量50,000啊嘛， 系 实炒噶啦， 梗系啦， 炒到癫噶啦咁。 香港都唔止50,000人啦， 咁啊有啲真系好夸张。我见咧，因为嗱，我真系见过有啲网上面嘅朋友分享，好难得入到一部咁嘅机咧，佢哋真系当系一部嘅古董咁样样开嚟同大家分享。点样样咧？戴晒嗰啲嘅手套啊， 开手做手术咁 样。跟住后屘咧，就好似咧，哇，攞住一件唔知点样嘅艺术品出嚟咧，就同大家一齐见证住。咁我初睇，哇！ 使唔使咁夸张啊？咁有咩咁巴闭咪又系 PlayStation 咁样？ 透明噶嘛佢？ 咁但系啊，冇错啦。咁首先咧就有即系话，原来又透明啊！即系佢个外壳系一个透明蓝色啦，个手掣有少少即系嗰种透明蓝嘅感觉啦。咁你望落去嘅时候，的确啊吓，系即系同你普通。好似我屋企望住嗰部咁樣呢，係有少少唔同嘅感覺，即係佢係嗰種呢，係好似另外一個層次， 即係好似收一個靚嘅車咁樣嘅個感覺，即係嗱，你屋企都有車，即係冇問題嘅，咁但係呢部嘩好似靚好多咁喎， 即係同埋你，我而家開始明白嗰種嘅虛榮心點樣嚟啦，真係喎，你好似頭先阿生講個比喻好好啊，即係你講緊買車，有時候呢你可能見到嘩你架車都可能係唔錯㗎啦， 冇嘢啊， 咁但係呢當你話我揸嗰架車都是一架即系贵牌子嘅跑车咁先啦，咁但系话俾你唔系，而家你见到隔篱嗰个拍住一架系所谓咩全球限量版，唔知几多 部，五万部咁 样，咁仲要系透明咁样嘅壳咁样样嘅，咁你又的确系会有嗰种咧，诶，戚戚然咧，好想哇拥有嗰种嘅感觉， 心痒痒 系 嘛？ 系啊，不过嗱，即系我又明啊，而家啲人咧买游戏机咧，可能已经唔再系单单纯粹享受爱嚟玩嗰个过程，即系有时候咧，你可能会多咗一种收藏嘅价值。如果唔系，点解即系而家我成日都讲啊，嗰啲游戏机复古咧？即系出翻之后咧，即系除咗你话即系有嗰个游戏嘅功能喺入边，同时之间嘅外观亦都有翻咁上下吸引，先至可以令到你去买咧。咁所以我都明白，有时候咧你玩游戏机咧，而家即系都会留意埋嘅外表咁样样嘅。 冇错冇错。 系啊，咁我哋今日咧讲游戏咧讲到呢一度啦吓，听日同样时间再见啦，拜拜。 拜拜。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